攻读圣咏篇卷五第107篇，感谢施救的天主。阿莱路亚，请你们向上主赞颂，因为上主美善宽仁，他的仁慈永远长存。歌咏此曲的人们是上主亲身所救赎的，由敌人手中救出的，从各地召集来的，东西南北聚来的。他们在旷野和沙漠中漂流，找不到往安居之城的道路。他们口渴而又腹饥，生命已经奄奄一息。他们于急难中亦哀求上主，上主既拯救他们脱离困苦，引领他们走入正道，走入可安居的城廓。愿他们感谢上主的仁慈，称颂他给人子显的奇迹，因为他使饥渴的人得到饱裕，他使肚饿的人享尽美物。他们坐在黑暗与死影里，因为痛苦与铁链所缚系，因为背弃了天主的命令，又轻视了至高者的叮咛。因此他以苦难折磨了他们的心神，他们跌倒了，却没有人来扶持他们。他们于急难中亦哀求上主，上主既拯救他们脱离困苦，令他们摆脱死亡与黑暗，把他们的铐镣完全弄断。愿他们感谢上主的仁慈，称颂他给人子显的奇迹，因为他把铜门摧毁，又把铁栓击碎。他们因行为邪恶而病重，因犯罪而遭受苦痛。他们厌弃各样的食物，快已接近死亡的门户。他们于急难中亦哀求上主，上主既拯救他们脱离困苦，主发一言就将他们摒除，且拯救他们脱离了阴府。愿他们感谢上主的仁慈，称颂他给人子显的奇迹。愿他们献上感恩的祭献，将他的功成欢乐地宣传。他们乘船下海行航，在大洋中往来经商。他们看见过上主的奇异行为，遇到过他行于汪洋中的奇迹。他已发命风浪狂掀，海中波涛顿时高反，时而忽跃冲天，时而忽坠深渊。此处危急之中，他们胆战心寒，恍惚且晕眩，有如醉汉，一切的经验全部紊乱。他们于急难中亦哀求上主，上主既拯救他们脱离困苦。他化风暴为平静，海涛顿时变安定。他使风平浪静，大家个个欢行。他领他们登上了渴望的海岸。愿他们感谢上主的仁慈，称颂他给人子显的奇迹，在人民的集会中颂扬他，在长老的议席上赞美他。上主使河域变为荒滩，使清水泉源变成甘泉，使肥沃土地变为咸田，都因当地居民的罪愆。他又能使沙漠变成水源，使旱地变成水泉，把饥饿的人旗帜在那地，使他们兴建安居的城邑。耕田种地，开辟了葡萄园，因此收获果实，丰富出产。上主降福了他们人口繁衍，赏赐他们的牲畜有增无减。其后因惨遭灾患苦难，人口减少而被弃如前，但上主却是权贵遭受耻辱，任他们徘徊歧途，无路可走。凡拯救贫苦人脱离灾难，使他家属都如羊群一般。 正直的人见到必然欢心，但邪恶的人却哑口无言。谁贤者？愿他详察此事，擅自体会煞主的仁慈。